呀，黄水在我的天堂，石头慢慢停下来，像掉进了一个魔法的时空，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午后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总体来看，明天早晨局部地区的能见度比较差，通过这样的路段的时候，请您要减速慢行。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现在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北、学院路、北一三院路段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都是车行不畅的路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现在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北向南方向，京广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方向，以及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平房桥的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排名世界第一，让人忧虑。习近平总书记就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也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教育部等八部委近日也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为实现这个目标，东城区在全市率先推出近视防控方案，提出中小学生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为实现这个目标，东城区在全市率先推出近视防控方案，提出中小学生原则上留纸质作业，年内将打通重度近视青少年就诊绿色通道等具体措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配合打好完成防控攻坚战？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7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最近这几年啊，青少年的近视确实是逐渐在增多，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打一场攻坚战，如何多方合力来攻坚这个小眼镜啊。小小的个头背着大书包，稚嫩的脸上架着一副摇摇欲坠的厚眼镜，甚至是连刚进幼儿园的孩子眼镜都已经成为了标配。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5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说？特别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对于孩子的近视防控，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说？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分享您的观点。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 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警长，是猴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那么在开启我们今天话题之前，先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加大整治力度，清理整顿中小学竞赛活动。专家在2018世界公众科学素质大会上建言，以游戏化学习助推科学教育。专家示意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青少年连续用眼不宜超过40分钟。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对中小学生竞赛活动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教育部以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对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的清理整顿，查处了一批违规竞赛活动。办法对申请举办竞赛的组织主体、申报依据、全国性竞赛的具体认定流程、活动责任主体以及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做出了非常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办法也明确规范了具体办赛行为，切实整治一些竞赛乱象。面向基础教育领域的全国性表彰、挂牌、命名、论坛等活动，要参照办法进行管理。2018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系列分论坛之一日前在中国科技馆举行，国内外专家围绕跨界发现游戏力话题展开研讨。说起游戏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多数人都是打上了玩物丧志的印记。然而该论坛介绍说，游戏有多重功能，教人如何竞争、锻炼才智、培养团队精神等等。未来游戏将成为人类学习和休闲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当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科学教育游戏有很多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游戏化学习是把游戏融入课程当中，作为必须科学素养的一种养成教育，将科学知识、思想、方法和精神作为整体影响青少年学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5号发布《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2018版》，将为各系统开展青少年健康教育提供系统的知识支持。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根据核心信息内容编制健康科普教材，开展健康科普教育活动。在科学运动方面，建议青少年运动方式要多样化，每天累计至少一小时中等强度及以上的运动，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在合理用眼方面，建议青少年读写连续用眼的时间不宜超过40分钟，每40分钟左右需要休息10分钟。黎曼猜想真的被证明了吗？这些日子关于一个重大数学猜想的疑惑成为了萦绕在很多人心头的猜想。宣称已经用简单而全新的方法证明黎曼猜想的英国著名数学家迈克尔·阿迪亚在2018年度海德堡获奖者论坛上宣讲了他的相关证明。事实上，连续几天在社交网络刷屏的黎曼猜想已被提出159年之久，多位数学专家认为，据此下结论，黎曼猜想已经被证明，恐怕为时尚早。阿迪亚在论坛上口头宣讲的内容仍然有待同行评议和时间的检验，但是由此引起的社会对数学如此的关注度，是数位数学家愿意看到的。9月30号10点，在天安门广场将会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为了确保仪式的安全顺利进行，活动期间将会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9月30号上午8点开始到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禁止各种车辆通行。在活动期间，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城楼、端门城楼、正阳门以及广场周边的商业网点将会停止对外开放和营业。 民间有说法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事实上今年的中秋月也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了今天上午的10:52。此外也有媒体统计，近十年间中秋的月亮十五圆的有3次，十六圆的有5次，十七圆的有2次。而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起连续3年的中秋月都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部分了。青少年的近视在逐年的增多，我们如何多方合力攻坚小眼镜呢？大家有问题也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十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10月1号上午9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4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 报名。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排名世界第一，让人忧虑。习近平总书记就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也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教育部等8部委近日也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为实现这个目标，东城区在全市率先推出近视防控方案，提出中小学生原则上留纸质作业，年内将打通重度近视青少年就诊绿色通道等具体措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配合打好完成防控攻坚战？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目前我国小学生近视比例为 45.7%， 初中生近视比例为 74.4%， 高中生近视比例为 83.3%， 大学生近视比例则高达 87.7%。除了先天因素外，近视低龄化且高发主要是日常用眼不良习惯导致的。 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也能够感受到了，现在青少年近视率位居世界第一，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要解决的事情。而对于这个问题呢，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也是连续做出了重要的指示，要求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那么青少年近视逐年增多，如何多方合力攻坚小眼镜呢？那么今天教育面对面邀请了我们的5位嘉宾做客节目，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样的话题。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5位嘉宾。首先来为大家介绍十佳教育集团的校长王欢校长。欢校您好。 大家好。 好，欢迎欢校。另外再给大家介绍来自东城区教委的副主任段勇主任。段主任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东城区疾控中心的副主任汪静主任，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还有东城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的所长高爱玉高所长，你好。 你好。 嗯， 大家好。 好，再给大家介绍来自同仁医院验光配镜中心的技术总监唐平。唐主任您好。 您好，大家好。 嗯，好，欢迎五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个话题。今天从这个做客的人数就能看到了，真的是全社会特别关心和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在今年的8月30号呢，教育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一共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而且也提出了到2030年呢，我国6岁儿童近视率的控制要在 3% 左右的目标。而就在这份方案发出之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啊，咱们东城区就启动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行动，而且发布了近视防控的工作方案。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得先问一下段主任啊，咱们是一直都走在前边的，还是说咱们是配合这个八部委发布的这套方案，咱们出台的这个配套的实施的方案？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这个方案的发布啊，应该是说我们是东城区一贯坚持加强近视眼的这个防控工作的一个举措。大家都知道6月6号全国爱眼日的时候，孙春兰副总理到石家小学来参与活动，对石家小学防近的这个工作啊，给了高度的肯定。后来呢，又在石家小学召开了动北京市的这个一个近视眼防控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应该是对东城工作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今年呢，是在这个八月初，我们就开始策划，怎么样把这个孙总理的这个要求，还有东城区的实际更紧密的结合。我们以卫计委还有同仁医院当时呢就开始策划做一个新学年一个大的方案，怎么样能把我们的这个防近工作进一步的向前推进。正好呢在这个八月份习总书记又有那重要的这个批示，随后这个教育部又发布了这个八部委的一个联合的一个防近方案。应该是说我们呢后来又把我们的这个方案结合八部委方案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来进行实施的。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的工作 是做在之前的啊。实际上从咱们教委来讲的话，应该是对于全区的青少年的近视这项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问一下欢笑，这个6月6号啊，孙春兰副总理是到咱们学校这个参观访问，在爱眼日的这一天到咱们史家小学啊，您还记得当初这个当时孙总理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眼的防控工作啊，他都讲了一些什么内容？ 就是当天呀，孙总理过去时候呢，应该说对表达了对学生的健康的高度关注。因为呢，有关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呢，在东城区，其实在北京市啊，各方面呢，大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且长期以来，把它当做教育的一个最底线。工作中去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呢，那天孙总理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关注了孩子的近视问题，关注了孩子的那个肥胖问题，关注了孩子的健康发展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那个看了相关的资料，然后走进班集体跟孩子进行沟通，还坐在那里跟孩子一起做了眼保健操啊。然后对于学校和东城区当时所做的一系列的有关防控近视啊，然后呢干预问题啊等等，给予了高度的认同，然后也希望我们把孩子的眼睛的问题当成重中之重，然后继续做好啊这么一个基本事情。 对，我们都在讲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啊，这个少年强先要从这个身体健康开始做起，而这个身体健康呢，近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青少年身体健康层面当中应该说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教育部这个八部门发布的这一套方案当中，然后包括我们东城区发布的这个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方案当中，咱们也是提到了一个目标，说东城区2023年要力争实现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在18年在今年基础上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我们都知道这个实现起来啊，需要我们全社会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那么实现起来是不是很困难？再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各位专家看来，防控的难点和重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不是请这个汪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说东城区和北京市一样， 目前我们的青少年近视问题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健康问题。那么卫生部门这一块呢，应该说在政府主导下一直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问题，也是积极在推行将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那么去年呢，东城区也创建了全国的健康促进试点区，并且现在在落实健康北京2030三年行动计划。那么这些文件里面呢，也是明确都指出了视力防控这个健康问题的一些举措。那么在整个的卫生部门在落实视力防控工作当中呢，一方面啊，我们这几年呢是加强了数据的收集，并且加强了整个的监测预警工作。每学年呢，我们都要和咱们的保健所一起及时的分析孩子的这个体检数据，而且呢开展这个视力不良的分级警示工作。 嗯， 尤其是针对这个二级和三级警示校，我们还要加强这个督导。 嗯， 并且呢作为疾控中心这块儿，我们要开展学校的物质环境监测，那么及时提出这个学校的像这个照明啊一些改善的一些措施，那么为孩子提供更良好的一些用眼环境。 嗯， 并且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学生常见病包括视力不良的一些相关因素的监测工作。 嗯， 找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来为下一步制定这个科学的防控提供一系列的措施和依据。 就是您这边说我们其实这是防控重点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啊。 对， 但是在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大的环境，包括我们孩子的学习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防控还是有它的这个难点的。我们可以问问这个高所长啊，在您看来，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防控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难点存在？ 其实这个现在近视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我觉得难点呢，其实还是很多。其中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家庭因素，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家庭呢，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目前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比如说那个孩子非常小的时候，这个家长没有时间陪孩子，他就把一个手机或者 iPad 交给孩子，孩子就开始在那玩。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这种另外一个就是家长这个人才对他到底应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还是有一些误区。家长有的家长呢就把这个孩子的学习看的是最重要，而不是把身体健康这个包括心理健康等看的就相对比较重要。家长会花很大的这个经费吧，投入到这个课外这个学习班去。我觉得这些困难呢还是挺多的。 对， 未来我想就是一定要家校配合，就是从我们区教委这块对学校有明确的一些要求，但是这个还需要家庭的配合， 家庭来做配合。 嗯， 其实也就是刚才您讲的，我听明白您的意思，实际上还是在于家长要扭转一些思想观念上的这个问题啊。 对， 这个唐主任，因为您是一直在这个医疗一线的啊，做这个验光配镜工作，会见到很多的小眼睛到您那儿去这个配眼镜啊。 对，没错。 啊，你也会跟很多的这个学生啊，然后包括这个家长来进行沟通。在您看来，这个防控的难点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现在的防控难点就是因为孩子近距离用眼的增多，尤其是我们电子产品使用的增多。经常我们在给孩子检查完以后，鼓励孩子这个到户外运动，减少电子产品使用，但是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啊。 对， 他这个作业就在这儿，或者说他的这个功课就是这么多啊。所以呢，一方面扭转家长的观念，另外一个还是要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的这个空间和时间去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么刚才呢，各位专家其实也在讲了，近视防控工作不仅仅说是学校的责任，也不是说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应该说是全社会的这个责任。那么在我们教育部下发的实施方案当中，它是明确了包括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政府相关部门的各方应该采取的这个措施。那么这一次我们东城区出台的这个近视防控工作方案当中是怎么界定这些主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而且这一份方案当中我们自己的亮点是在哪儿？段主任。 实际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是说是重点难点， 所以在这个教育部的那个方案里面的已经有个体现了，他把这个家庭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就是说家庭对于孩子这个近视的这个防控的一个主责，还有呢又后面有学校等等。我想东城区在是在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你综合的考虑了东城区目前所采取的这个防近工作的措施，以及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就刚才大家说的这个用眼的时间，以及这个家长对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这种一些无助等等。因此今天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就想呢从三个方面来做了一个大的思考。一个就是要实施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综合防控这么策略，就是要建立一个链条，要把这个家长就是家庭社区以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像同仁医院我们的六院还有这个普仁医院等一起呢融进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门卫计委还有我们教委来共同来做好这个工作。所以说一个链条就长链条的，就是家庭社区以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像同仁医院我们的六院还有这个普仁医院等一起呢融进来，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门卫计委还有我们教委来共同来做好这个工作。所以说一个链条就长链条的，从家庭到社会到学校到我们的班主任到我们学员自己来共一个防控。第二个呢，我们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呢，在结合我们东城区正在做的这个健康2020工程，就是我们东城区在16年就提出了健康2020工程，就是把学生的这个身体健康、营养餐、近视防控、性健康等等都做了一个大的规划，来全方位来提高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水平，其中近视就其中之一。因此呢，我们正在想呢，今年散落在这个我们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关于孩子健康的数据，我们就想呢通过现在信息化建设的这个平台，把孩子相关的健康数据做一个整合，形成一个孩子的健康档案，其中就包括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特别是这个眼睛我们的这个每年的体检时候的这变化，它是一直保持在我们的这个良好还是逐渐有下降的趋势，这样的都融在这个健康档案里面供家长和学员进行查询。同时呢也提供一个预警功能，要对孩子有这个下降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家长，提醒学校，提醒孩子。 是的。 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还建立一个关口。我们的关口就是现在的防禁工作啊就低龄化很严重。因此呢我们和卫计委疾控中心这联合开展的一个课题，叫幼儿园我们就开展早期干预。应该说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把关口前移了。刚才段主任讲的这个三项的具体的措施已经逐渐的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防控工作当中了啊。那么在接下来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逐一的为大家展开啊各司其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再有一个大家特别关注的，我们谈到的说学校的责任究竟能不能做到，我们的这个家长平时究竟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做好这种家校的配合来防控这个近视的发生，我们再过一会儿整点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让赤老在沙漠见到金章，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2台 OLED， 其中就有1台是创维。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习近平总书记就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也连续作出重要指示。教育部等八部委近日也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为实现这个目标，东城区在全市率先推出近视防控方案，提出中小学生原则上留纸质作业，年内将打通重度近视青少年就诊绿色通道等具体措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配合打好完成防控攻坚战？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青少年近视逐年增多，如何多方合力攻坚小眼镜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5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啊，分别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校长王欢校长，还有我们东城区教委副主任段勇主任，东城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汪静，东城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所长高爱玉，还有同仁医院夜光配镜中心的技术总监唐。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什么样想说的，有什么样的观点想和我们分享，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刚刚我们的半点广告期间啊，整点广告期间有听众提的这个问题啊，妍妍说这个作业呢，现在老师都留在这个手机上面，从学校这个层面上面真能做到近视眼的防控工作吗？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不是先问问欢笑，先问问欢笑啊，这个，现在老师留作业还都在手机上面、手机终端上面完成吗？ 不是， 不是了。 学校其实就是有关信息化进入到学校这个问题啊，我们也都认真进行过很多次论证啊、讨论。首先呢，大家就是聚焦到一点，就是把握好度。那么我们进行信息化教育的过程中，更多的尤其在小学阶段，我们想给予他的就是一种信息的素养，比方说他收集信息、整理信息、运用信息，甚至于创造信息的这种信息能力，以及掌握信息的一些技术。那么在这个学校的教育教学中，他更多的在这方面是他的重点。而呢，具体运用这个角度上，我们特别注意度，不是说所有的事情要求学生都要在手机上完成，然后在那个 iPad 上阅读，甚至于我们老师其实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们都要求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必不可少，一定要信息化，它因为它有很多的优势，我们不可以去避免和拒绝的。那么该用的时候要用，适度去用这些东西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在考虑如何能够通过这样的度的把握，让孩子的视力呢免受这些外界的刺激和影响。 信息化建设啊，这是智慧校园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凡事就像刚才您讲的，都要有一个度啊，这个就是需要学校能够兼顾最大化的发挥它优势的那个方面，是吧？啊，但是还有一个另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一次东城区的这个防控方案当中也特别谈到啊，也是家长特别关心和关注的，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刚才我们也跟各位专家也了解到了，说这个现在近视眼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用眼的时间过长啊。当然，那用眼时间过长，一方面是学习的，另外一方面你说全都耗费在这个电子产品当中，那就另当别论了啊。那么至少这一次我们在防控方案当中提出了，你比如说一二年级不留作业，3到6年级纸面作业的这个完成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当然初中阶段就是不超过90分钟，而且还特别谈到了一个要留纸质作业啊，这个咱们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能够做到吗？ 就首先就像这次的这个规划呀，还有一些文件中特别关注孩子的眼睛用眼健康啊，用眼的习惯呀，这些东西都特别好。尤其在这个过程中关注有这个孩子们他疲劳用眼啊等等，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这都是在我们学校过程中我们都高度关注，也是在这方面要注意这个给孩子啊创造更好的一种这个环境和习惯，让他能够很好的这个眼睛很好的这种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这个作业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多年来它是和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紧密相连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课堂学习其实就已经特别关注让孩子什么参与啊、体验呀、然后呢这个通过讨论呐、通过这个实践的活动来把他的学习进行一个 个综合化的这个感受，然后让他在学习物的过程之中能够掌握一些，让他的思维发展。那么具体到回家的作业，确实是不像原来说让孩子这个要多长时间的去写作业，然后这个疲劳用眼。那我们也在学校的这种办学过程中严格按照这个政策要求，一二年级不留书面的家庭作业，然后这个中年级是半个小时，高年级到一个小时之内各学科完成。那当然这里头也不可能说是绝每一个人都绝对的，是因为不同的孩子他的学习习惯不同，他这个这个时间的掌握尺度，我们的作业量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是 啊，是这样的。 学校做到了这一点，其实关键孩子回到家里边去，重点的监督应该是在家长。 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习惯，这很重要。所以我刚才在听大家说，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特别有责任感。我们就在学校中一直有这样的高度的认识，就面对学生的健康问题，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应该把它当成自己的主责，都应该去为孩子的健康发展负自己应分负的那份责任。所以从学校这角度，我们确实义不容辞的觉得说也负主责的。 对，刚才高所长还特别谈到一个，实际上是家长的这个观念，他是需要做这个转变的， 特别重要。 咱学校是不是也经常得给家长得开个会啊，得说说这事儿啊？ 我们也是体系性的对学生的眼用眼卫生进行这样的工作。我们从班主任，然后评比，然后到那个学校的方方面管理，到家委会，到家长，到学生，方方面面的系统都有具体要求。 说到这个具体的家校之间的配合啊，家庭怎么来做这个监督，家校之间怎么来做配合，高所长您这边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要和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如何做好这个家校配合呢？东城区是这么做的，就是东城区呢，现在咱们目前所有的学校都是健康促进学校。那这在健康促进学校的工作中呢，明确要求学校要建立家长委员会，要定期对家长进行健康方面知识的培训。通过这种培训呢，就是纠正家长的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那就是这些年呢，我们也是那个就是每年都设立这个专家进校园这种活动，就是免费为学校提供这种专家。那目前我们这个方案实施以后呢，像同仁医院这种那个特别专业的专家，还有我们六院这个普仁医院的一些眼科专家进入到这个专家团里面，将为学校提供更好的就是为家长培训的这种资源。我也希望那个就是通过这种那个对家长的这种那个理念的一些更新，知识的一些讲座，最终呢就是家长能够在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这种过程中呢，他家长首先应该以身作则啊，比如说要经常带孩子到户外参加活动，包括就是减少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 对， 帮助孩子呢，就是那个纠正一些不良的坐姿啊，读写的习惯呢，同时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充足的睡眠，像小学生呢，每天要保证10个小时，初中生要保证9个小时，高中是8个小时，如果那个家长发现孩子这个视力不太正常呢，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那个正规的医院。及时的进行检查，该配镜配镜， 所以这个就是家校之间配合，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家长你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好这个良好的榜样哈。你说你不让孩子玩手机，你天天端着个手机，孩子在那学习，你自己端一个手机在那看，这本身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没起到。对吧？ 您说的非常对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全区的防控上边呢，还做到了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关口的前移，落实了一个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的要求。另外，刚才段主任也谈到了，咱们要给学生建立一个视力档案，这份档案怎么建？而且还有一个，您也说了，说这个出现视力不良的情况之后，会预警和干预。这项工作咱们具体怎么做？ 这个健康档案呢，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健康档案，我们是要把学生的这个体质，就每年都有一个学生体质监测，这是每个学生必须要做的，还有体育课的成绩，还有我们这个体检的数据，整合形成一个电子的健康档案。那么其中的这个视力呢，就是其中一个一项内容。 我们这个档案检查完，就是视力检查完以后，我们的不合格率或者检出率的，我们会在这个档里面进行这个标注。比如他今年比去年来说，他的视力下降了多少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呢会推送给这个家长，同时呢也会推送给学校，让共同的引起这种关注。那么工作做得再细一点，那么说我们的这个老师就要了解这帮孩子他的这个用眼的这个卫生和习惯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造成的，是刚才说的使用电子产品过多，还是用眼的这个习惯躺着看书啊等等，还是快校外那个体育锻炼活动比较少等等，这一个分析，然后提供一些这个策略，这样呢我们就跟同仁医院这一块我们就一个很好的这种一个项目的合作。同仁医院他们呢每个月免费进到我们的这个校园，给我们的这个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做这个用眼方面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专业的知识的这个讲座，同时他们会带着这个专业的这个仪器设备对学生这种视力呢做一个筛查。每个月我们都已经做了计划，到东城区走一所学校，这样的话呢在这种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帮助下和在我们这种健康档案的这种紧密配合之下，我想呢形成这么一个合力。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而且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这一次有专业的医疗机构进入到我们整个的防控体系当中，这也是咱们这一次防控方案当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了。 对的。 为什么会想到把我们的专业机构要拉进来？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这都已经是最后要去治病了啊，但是在防控阶段为什么要把他们拉进来？ 因为学生呢一旦出现这个近视以后，那么他要恢复应该说可能性很小，因为近视眼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个一个过程。我们在需要在做的过程中，应该我们的这个近视眼的防控还有近视眼的生成呢发生了，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知识，非常专业的。现在我们光从学院来说，我们只能提供一些总的要求，什么一拳一尺等等，是吧，要不要躺着看书。但是真正的进入到真正的深入到这个眼睛的结构，眼睛的一个怎么样进一步的很好的保护，这一点我们觉得同仁医院那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对啊，全国 number one 对吧。那咱们这个问问唐主任啊，咱们这个专业的机构进入到整个的防控体系当中，咱们会具体发挥什么样自己该起到的作用，我们会具体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刚才高主任段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一个是我们会每个月进到学校去给我们的家长给我们的老师做一些这个关于近视防控的一些科普的教育，给学生做一些爱眼护眼的一些科普的教育。另外呢我们还会对我们的一些校医进行专业的一些培训。我们知道刚才也说了近视呢，近视它不是这个病，但是高度近视就是一种眼病，那它会带来很多的眼部并发症。所以我们作为医疗机构，其实我们更关注的就是近视它的发生发展，它最后对这个孩子眼睛带来的危害。我们讲高度近视的话，比如说我们一般从屈光度上区分它的600度以上的近视我们称为高度近视啊。那么我们从眼轴上看，可能大于眼轴的长大于这个26个毫米，我们就讲它的高度近视。那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说可能会出现视网膜的脱落、黄斑的出血、后巩膜的葡萄肿，这些眼病都会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视力的下降。 所以我觉得您讲这些内容的话是特别有必要的。我们这个说句玩笑话，有的时候有必要得吓吓家长啊，因为他有可能只是看到的这个近视又不是病，对吧？但实际上对于孩子未来整个人生的这个人生太漫长了，你未来这个人生的这个发展，从个人身体健康来讲的话，高度近视总归不是一件好事。 对吧？啊，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做这些个专业知识上的这种普及的工作啊。因为说到这专业知识上的这个普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长朋友在问说，这个汤主任能不能介绍点经验啊？这家长怎么来这个督促孩子来做这个眼睛的保护工作？您那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些小的这种建议？ 是这样，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检查，看这孩子他近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些孩子他可能就是这个眼轴过长造成的，有的是他的屈光力这过强造成的。不同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案。那详细来说，如果对于还没有发生近视，有近视发展趋势的，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干预他，比如说让家长这个多带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减少近距离的用眼，另外我们会给孩子建一个屈光发育的档案。 您建议这个户外活动一天至少保证多长时间？ 一天的话，我们建议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 对。 有环境的要求吗？ 最好就是，因为户外活动它实际上是阳光。我们阳光对身体它会产生一些神经递质，例如多巴胺这样的神经递质，它能减缓。或者这个预防近视的发展。 所以每天至少保证两个小时户外的啊，最好是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特别是北京最近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多好啊，是吧？让孩子多出去走一走。说到这一次我们的医疗机构介入到整个防控体系当中，还有一个说年内我们会打通一个重度近视青少年就诊的绿色通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未来我们东城区的近视的这些个小朋友们到咱们医院去看都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对，我们跟东城区教委我们是这样的合作的，有这个意向，就是为这些度数比较高的孩子，我们会开设一个绿色的通道。 开通绿色通道，方便大家未来的就诊和就医。是吧？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项工作，除了社会多方面来进行合力打这场攻坚战之外，我们这一次把督导考核也是列入到了整个的防控的这个方案当中了。特别强调了，就是对于视力不良检出率连续三年上升的学校要予以问责，当然了，对于取得成绩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还有表彰。段主任，咱们这个督导怎么做呀？怎么能够做到这督导让大家心服口服？就是你真的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还真的是必须得要问责。 那个这个就是用数据说话。实际我们在做这个视力检出率连续三年上升的需要做问责，做这个问责或者约谈的时候，我们现在东城区呢已经对这个我们体质健康监测成绩不好的学校，我们已经做过约谈，对校长做过约谈。因为说这一点呢，应该说我们的几个基础，第一个，我们这个方案里面规定的很细，学校应该做什么，学校应该指导家长做什么，都有很详细的要求。你比如说眼保健操每天两次，你是否落实了啊？我们会通过这个督学下校，通过问卷，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考核。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视力的不良检出率，这个每年一次体检，它都是有数据的。应该说我们用这个数据说话来对学校加强近视眼的防控工作做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们应该说，未来家长咱们在给孩子选学校的时候啊，别看这学校说这个学习成绩有多好，你还得要把这项你得要加进去，这个是学校关爱学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是吧？只重视学习成绩，忽视了身体健康的发展，总归不是一个全人教育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风兰还特别谈到了，刚才呢段云主任你也说了，我们把关口前移到这个幼儿园了啊。他说我们真正现在全区的幼儿园真正能够做到这个幼儿的视力防控工作吗？特别是我们这个幼儿园的硬件设施上能够保证孩子的视力健康吗？ 那个你刚才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硬件设施这一块，我们跟这个疾控中心就是汪准则，他每年要对50%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校的这个 物质环境进行检测，特别是需要的灯光照明的这个设备进行检测，如果不合格的要发放这个相关的通知书，如果不整改的还要发放这个问责。因为呢我们呢给他们紧密配合，他们查出来的不合格我们马上进行这个整改。因为这个我们的日光灯啊或者情况照明设备啊，如果长时间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衰减和老化的，另外一个对教室的这个环境的布置我们现在也提的要求要简化。所以这一块的话，那么物质环境呢，我们现在在做学校的这种改造过程中，教室方面的这个改造过程中也特别强调这一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您说的这个关口前移，刚才我介绍了东城区是16年实施健康成长2020工程，其中我们呢同年我们就启动了一个东城区学龄前儿童视力现状及干预研究的课题，这16年启动的，我们设立这个专项资金，也是以我们的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配合，目前呢在14所的这个幼儿园里面看这项研究，应该说是效果是非常好的，非常好。那么同步的呢，我们的这个汪静主任他们这疾控所，他们呢已在做这个0到6岁的孩子的这个健康的方面的这个工作，也是关于这个近视眼防控的，可以请汪主任做一个介绍。 汪主任简单说一下啊。 我简单说一下。东城区应该说先于北京市十年开展了建村幼儿园的创建工作。刚才主任提到了这个物质环境的监测，实际上从中小学生疾控中心已经关口前移到了我们的健康促进幼儿园。目前区内有14家已经创建的健康促进幼儿园，疾控中心呢也对他们的物质环境进行了监测、采光啊、照明情况，那么也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用眼环境。 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今年呢我们又开展了3到6岁的幼儿健康成长行动。实际上通过这个行动啊，我们配套在这个微信广场上开辟了一个宝贝健康广场，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呢推送一些健康的知识啊、技能，包括控肥啊还有视力保护的一些专家啊微媒体课堂，这样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家长和教师， 对， 去反复的去学习。 对，所以就是这种干预实际上是越早越好。而且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啊，2030年实现东城区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要有一个显著提升，要达到一国家的标准。这标准幼儿园近视率不超过 3%， 小学 38%， 初中和高中分别是 60% 和 70%。 虽然实现起来难度确实很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全社会都已经是积极的行动起来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各位嘉宾简单一句话我们来提出一下自己的希望吧。欢笑。 积极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然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好，段主任。 我们希望就是政府主导，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真正的把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视力保护好。 好，王主任。 不辱使命，和孩子和家长一起同成长共健康。 好，高所长。 呵护孩子的健康，从爱护眼睛开始。 好，最后唐主任。 提醒家长，发现孩子视力下降一定要孩子去专业的机构检查。 好，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五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青少年近视虽然在逐年的增多，但是我们的全社会已经是积极行动起来了，正在多方合力攻坚这个小眼睛，也希望我们的成效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来做一个积极的配合。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先暂告一段落，稍后带给各位的是品读经典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这种体悟是整个庄子大宗师篇所要表达的最基本的内容。如果我们一概括地说，大宗师实际上在教导我们是一个知道、明道、守道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知道、如何明道、如何守道的问题。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绿头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的头颈是绿色的，具有灰亮的金属光泽。雄鸟的颈上有一圈白色的领环，上背和两肩是褐色，后背是黑褐色，也有绿色的光泽。尾巴的中间是黑色的，向上卷曲成钩状，而外侧的尾巴是灰褐色的，两个翅膀灰褐色，胸部是浓郁的栗子色，是一种看上去很美丽的鸟。 我们当中的雌鸟头顶至枕部是黑色，头侧后颈和颈侧是浅棕黄色，杂有黑褐色细纹，上体也为黑褐色，有棕黄或者棕白色的羽缘，形成了明显的 V 型斑，尾羽淡褐色和淡黄白色，两翅似雄鸟，下巴和前颈浅棕红色，其余下体浅棕色或棕白色，不如雄鸟那么显眼，不过也是很漂亮的。 绿头鸭只有部分亚种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其他的亚种包括分布在中国的知名亚种都是要迁徙的，属于迁徙型鸟类。春季的迁徙在三月初至三月末，而秋季的迁徙呢要在九月末至十月末了，一部分比较晚的会在十一月初，而且迁徙是逐批逐步的进行的，特别是秋季迁徙最明显，常常是前一批离开不久又会飞来另一批，而且集群也会比春季的大，有时候在一个迁徙的路线中间的停靠站上，集群会达几千只以上。 我们除繁殖期间常成群活动，特别是迁徙和越冬期间，常集成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只的大群，或是游泳于水面，或是栖息于水边的沙洲或岸上，性格好动，时常发出嘎嘎嘎的叫声，响亮清脆，很远即可听见。我们还有一项特殊的技能，我们具有控制大脑部分睡眠部分保持清醒状态的习性，在睡眠中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科学家所发现的动物可对睡眠状态进行控制的首例证据。这种半睡半醒的习性可以帮助我们在危险的环境中逃脱其他动物的捕食。 我们绿头鸭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野生植物的叶、芽、茎、水藻和种子等植物性食物为食，也会吃软体动物、甲壳类、水生昆虫等动物性食物。秋季迁徙和越冬期间，也会常常到收割后的农田去觅食那些散落在地上的谷物，觅食大多在清晨或者是黄昏。白天呢，我们经常在河湖岸边的沙滩，或者是湖心的沙洲以及小岛上休息，或者也会在开阔的水面上游泳。 说到湖心小岛，大兴区为了净化自然环境，修建了不少拥有大片湖泊和湖心岛的郊野公园，大兴的望星湖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有资料称，望星湖公园是目前北京城最美的郊野公园。望星湖郊野公园位于大兴区旧宫镇绿化隔离带内，总占地面积 127.8 公顷，分两期建设，2009年5月全部建成。公园一期园的中心为 2.3 万余平方米的人工湖，亭台水榭、廊桥小岛点缀其间，湖内鱼儿畅游，野鸭嬉戏，岸边绿草如茵，绿柳环抱，风光旖旎。而这些湖心岛也正是我们绿头鸭最喜欢的，